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五晚上的心情怎么说呢？就像北京的蓝天一样，非常的通透。今天晚上心情非常的自在和快乐。 因为要放假了吗？ 你有假期，我又没有假期。 那你通畅和快乐什么呢？ 因为今天请来这位嘉宾，我们一聊，哇，我喜欢他，喜欢了很久，哎。 真的吗？ 2011年的时候。 今天算是迷弟的身份来当主持人的，是不是？ 2011年那会儿，我应该比你现在还年轻。 暴露年龄。 说到这里还是有点悲伤。 2011年，我上初中了吧？ 再见，欢迎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文曲。 记得我们节目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收听之外。收看更重要。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以及来看一下我们泽华老师在2011年就崇拜的偶像。 完全不想理你。OK， 妈妈咪呀，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杨竹青老师。 嗨，大家好。 哎，说到缘分啊，就是2011年的那版《妈妈咪呀》，不知道现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去到当时那个剧场去看音乐剧。反正对于我而言，这是我的现场观看音乐剧的一部启蒙剧。 是吗？ 因为来自于非常经典的这个原版引进嘛，所以当时我在舞台上看各位老师在台上又唱又跳，然后融入到剧情的这个情绪当中去，也是让我看的是又哭又笑的，非常热闹的一部剧。其中杨竹青老师就扮演了一个角色 Mercy。 对，没想到咱们有这么深的缘分啊。11年实际上就见过面了。 是那个时候在舞台上演唱呀，包括这个台词啊，包括这个所有的表演都是行云流水般的。 反正那个剧对我来说也确实非常难忘。我非常荣幸，因为《妈妈咪呀》这部剧目是百老汇可以说前十的 top ten。非常包括在伦敦西区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剧目。《妈妈咪呀》现在在百老汇还在演，还在演。那2011年是一个中文版的落地的一个演出。那我们 啊。 我的声音有点听不见是吧？对不起啊。好的我看他一直在外面跳舞。谢谢我们的导播一直在外面跳舞啊。我非常荣幸2011年，因为也是出品方在全国做了一个面试，然后我很荣幸的就面上了啊。 当时是多少人选这个角色？ 这个面试可能在国内持续了有大概大半年的这样长的一个跨度，因为他在北上广三个城市，包括台湾，包括国外的很多演员都加入到这个面试的行列当 中。仅仅是面试就大半年？ 对就加入到这个面试的行列当中来。我想我很幸运，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点让导演看上了。 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导演的身份哈。 让大家知道 如果 到底哪一点。 对当时你是导演的话，你会不会选杨竹青这个演员来演这个角色？ 谢谢杨老师。 今天会有很多好听的作品，首先进入到我们的 C 位主打歌这个环节。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 Yes,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我们首先带来这首作品，大家看电视，经常会听到这首歌曲。很好听，叫做仙林青海，仙林青梅，我老爱说成仙林青海哈。 青梅，对，仙林青梅。 哎，听起来就很仙的一首歌。 对，这首歌，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多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都特别奇妙。仙林青梅这首歌也是，它是一首先是歌红， 对， 人不红的这么一个。 因为老能在电影当中听到这个旋律。 对，老能听见，而且后来发展到。很多人在网上跪求这首歌，就是谁唱的啊，然后为什么这么好听，然后后来 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 对，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大家想要找这个演唱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对， 怪不得就是跪求这个词儿。其实咱们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当时还在想，应该比如说我在找这首歌的时候就蛮轻易的找到了，然后还找到了杨老师的很多资料。 现在是这样的，当时这首歌因为他在朋友们老的有的时候老跟我开玩笑，说我是夜半歌声， 夜半歌声， 因为他经常就是在北京三台的晚上的时间啊，10点多钟这样的时间会播出这首歌，然后很清凉很优美，因为这首作品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噱头，它完全是靠歌声靠作品去有说服力啊，征服了很多人。 但这首歌也是当时找了很多人，最后找到您的，还是直接就找到您来演唱？ 这首歌是当时我有一点争取之嫌，因为我当时听到作曲家做完这首歌以后，我主动请缨，我说我来唱这首歌好不好？结果唱完之后大家都很满意。然后因为特殊的机缘，在电视台就播出了大概有6-7年之久，就这样晚上经常隔三差五的这样播。 我的八卦之心又上线了呀！哎，请问这个歌手如果自动请缨想要演唱这首歌曲，会不会也经过像什么《延禧攻略》那样的一些宫斗戏的种种的剧戏吗？ 不会， 拿实力说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机缘的关系在，缘分。我这个人比较讲究缘分，顺势而为。 而且 时候是水到渠成， 特别符合。 因为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我当时跟这个作者有过很那个长时间的一个合作，他很多作品小片段都是我给他唱的。 哎呦， 然后后来出品方呢，我有一个偶然的参加一个偶然的活动，我认识了出品方，就是我们。那个他要做这么一个大制作，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能不能让我唱，我跟作曲家也很熟啊，王小芬老师，我说我能不能也唱这首，我来唱这首歌，哎，他说可以啊，结果后来唱出来以后，可能很大一部分代表了我的气质。是，所以不是因为我的气质，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歌手的二度创作还是特别重要的。 是的， 我们把一个纸面上一个很不立体的东西，把它呈现成一个立体的东西，还是需要这个演唱者，就是歌者本身二度创作对作品的理解。他的形象 从平面到立体， 对，这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很重要。 你看看，先是说这个作品本身很好，间接的要夸一下自己，这个自己的演唱自己的诠释也很重要。好，大家如果听过这首作品的话，非常的经典，现在已经很期待了。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我们马上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 非常适合在中午的夜晚。 来喽，我们这个电乐呢，总是会突然间的出现，大家不要着急哈，马上这首歌曲就可以来到。 我还要适应一下我们演播间的这个音响啊，现场唱。 亮了就可以正常使用。 好的， 好，那我们现在话筒调整好了，重新来一遍，重新感受一下那种仙境的状态哈，仙林青梅。记得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 唱哈歌回家乡，泪水流满了村边的小河，心里唱起思念的情歌。 听着这个仙林青梅，看着旁边的樊雪在点在绑这个麻花辫，这画面真的是很美很美很美。 真的吗？ 天哪，一晃我都那么大了呀，有点不敢面对这个现实。 怎么听完这个歌出现这种感慨呢？ 你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吗？ 之前有听过，但是上个月。 因为樊雪是97年出生的，非常非常的小。 好年轻哦。 对，以前在央视1套3套经常可以听到这首作品。 没能有感慨的机会。 我以为你看过这个歌的那个 MV 什么的呢。 我没有。 因为然而在演唱之前就开始绑麻花辫。 啊！ 我记得以前的那个画面当中，就有一个女孩在绑麻花辫， 那个主角是绑着麻花辫，非常乡土的一个形象。 是、 我今天也是一个乡土的形象出现的，大家可以记得要看一下。 非常美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对于气息的要求很高、 哎、啊，对，就是 比较高。 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种类型的歌反而难唱 啊， 他不像有冲击力，他直接可以爆发出来。 对， 他实际上是需要你内部蕴藏了很深的一种激情、一种情感，然后要用很，刚才我们说到用气息哈，要把它连贯起来，要很平整的过渡起来， 是要用很深厚的功力。 对， 那杨老师，就您经过 这几年，您觉得就跟之前唱这首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受。嗯、随着慢慢年龄的 年纪越来越年轻，真的是岁月都不知道去哪了哈。然后呢？ 确实跟当初的感受不太一样。这首歌我们今年要重新包装，还要重新再进行 重新编曲了是吧？ 它不是，它可能就是在形象上各方面做了一些改变，可能今年还要择时还要再播出。它前一段时间我们出品方又在四川也开始重新录制音乐电影， 还是这样仙乐飘飘的感觉。 它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先这里先 留一个关， 卖个关子啊，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啊这首歌，因为大家都觉得这首歌非常好，搁置了有点可惜，还是要再次的带给重新的面貌带给大家。 那这时隔这么多年 啊， 泽华老师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慨了呢？除了这个岁月漫漫，时光都去哪儿了之外的， 我就觉得吧，你看十年前我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感觉特别老成，十年之后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年轻了，一口气上五楼不带喘了， 感觉就对了。 刚才我们做一个手势是往回收的一个手势，其实这首歌曲无论是这个演唱呀，还是他情感表达，它其实是有一个往回收的， 对， 它不是一个外放 的 那种， 对，它是一个内在的东西。 对，那您的作品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对，我还很幸运，我觉得我的碰到的很多作品风格还都差别挺大的。 是的， 我 接下来要跟我们唱的这些歌好像都不太一样 啊， 也有特别激情的， 对， 也有特别舒缓的， 会 我们接下来唱《超越梦想》好不好？ 这首歌大家更熟哈， 对， 是的， 一起飞， 没错，这首歌其实最早是作为中央舞台的体育频道的台标歌播出的。我觉得这首歌我也挺幸运的，最后这首歌成了一个好像一个运动品牌、运动形象的一个代言，好像是这样的。 国人反正一提到音乐、那个体育类作品，这首歌一定会有。 一到那个奥运年，这首歌又会拿出来重新的播。 对， 像那个雅典奥运会 啊， 那一年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同一首歌那个栏目 反复在播这个。 他是做了一个，因为雅典奥运会咱们国家是大胜嘛，然后作为运动员回归之后，同一首歌特意在奥体做了一场大型的晚会，当时刘翔啊，很多著名的演员啊，著名的运动员、演员都到场了，我也非常幸运，我们在现场也是唱的《超越梦想》，所以这首歌很经典。我觉得人一辈子能够遇到几首特别经典的作品，真是可遇不可求。 真的 是， 是的，同一首歌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感受？ 有啊。 你小时候看同一首歌的？ 是啊。 你看，我就说你现在学习不好，就是因为小时候看电视看太多， 所以才培养了一个文艺女青年嘛，是不是？ 超越梦想有很多人不同的版本， 是 我们接下来听到是最正宗的版本。 不是，我们接下来这个版本呢，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翻唱版本 啊， 就是它跟以前的那个有点，就是刚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时候，前面是新月飘飘的，也是当生活第四年，一轮太阳啊。喷薄而出是这样的概念，我把它翻唱了，重新以一个更加激情、更加 年轻、 热情澎湃 的 这样一个状态，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哇，太期待了！来吧，超越梦想。 我这个麦克的音量能不能大一点啊？然后伴奏带的声音可以稍微小一点。 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来，各位准备超越梦想了啊！虽然这个换版本不一样，但是你还是能跟着一起唱的。 对，这首歌大家还是 准备好摇摆了， 一张口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前面不摇摆哦， 前面也可以摇摆了，左右摇摆。 当生活第一次点燃，是希望才跟随。当终点已不再永久，是心灵才体会。不在乎等待几度轮回，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 走， 超越梦想。 岁月铭记这一回，超 起来了，这可以摇起来了。 怎么讲？ 妈妈咪呀， 心情非常的复杂。 是的， 我们 复杂。 对，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直播的话，发现我们三个人都在直播间跳得很嗨，包括朱小思自己也跳，开始跳起来了。那复杂那面在于，你看以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老泪纵横。那个时候还是小朋友，参加运动会的时候都会放这首歌曲。 老泪纵横， 我们今天的 词是很难过。 今天的主题是老了吗？ 一晃过去这么多年，但这首歌曲你今天听还是觉得非常的经典。 经典永远都是经典，真的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啊。 好歌真的是经得住时间的打磨。 哎，你知道把我们俩压抑的有多难受？反正是从我啊，就一直想跟着一起唱，开麦就唱。 但是觉得 您唱的那么好，你说我们这一张口， 我懂得 全毁。 我也忍着呢。 哎， 但这首歌不管是像是我也好，或者泽华哥也好，虽然我们年纪之间， 我们是一代人，对。 但是我跟泽华老师一样，对这首歌有着不一样的情怀以及感触。 啊， 就当时在电视上有看到这首歌播放的时候，真的心里也会肃然起敬 啊， 是真的会，就不但是对于运动精神、运动健儿也好，也有对于那种民族自豪感， 嗯， 油然而生。 是这首《超越梦想》，当时也说是机缘巧合哈、啊。 对，这个《超越梦想》和《心灵青梅》的作曲是一个人 啊哈， 一个人、 那是先演唱的哪一首啊？ 应该是先唱的。哎呀，你这个问题还问住了我。好像应该是先超越梦想， 先是超越梦想， 先是超越梦想。 那当时也是您毛遂自荐的。 超越梦想不是，超越梦想是作曲家找到我的。他是觉得我的这个，因为这个后面的男生是一个特别激情的， 是 他需要前面有一个非常唯美的女生去烘托他。他当时真是从音色和气质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超越梦想，我们今天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经典的旋律哈。您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哎呦，那个时候好早了，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这首歌好、好洋气。 哎，洋气这词用得很到位。 对的， 在那个时候是比较现代、比较动感的。 它非常洋气，而且配器所有的音色的选择和那个律动的选择，我真的觉得好洋气 啊。 嗯， 那相对应的，您那时候的唱腔是洋气范儿还是老派范儿还是 啊？你们觉得我现在是不是有点是洋气范老派吧？ 我觉得很好听。 对，包括我们这一版特别的洒脱， 但是讲真，可能有一些年轻的零零后朋友们会觉得《仙灵青梅》这样作品的演唱方式有一些老派的那种唱法。嗯、 对，因为这首歌，因为这首歌还是沿用了以前的伴奏，它有些那个年月的痕迹。 是 啊、就是像现在你们听到的那个《超越梦想》，已经是重新翻唱以后的， 对 它的节奏、所有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再一次期待一下《仙灵青梅》之后的改编？ 我还真是没有动过这个脑筋。不过今天受你们启发，我想想是不是还有这种可能性哈、啊。我也要问问版权方。哎、 那您当时在演唱《超越梦想》的时候，是非常轻易的去给他，就是驾轻驾轻驾轻驾车轻车，哎哎， 驾轻就熟， 驾轻就熟。这泽华老师 是不是有个轻车驾熟？哎，好好好，驾轻就熟，驾轻就熟啊。 有点激动。 对的，就 稳住。 见偶像，你知道吗？ 因为当初《仙灵》《超越梦想》的时候，他是、啊、就是取了我的非常特色的一个音色。嗯，实际上这也不是我的主流啊，因为我的声音有的时候在你后面你可以听冲击力还是很强 的。是的，这两首歌的风格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当初在《超越梦想》的时候，他恰恰是取了我那一种音色啊，非常飘，非常唯美的那种音色。嗯， 那不同的音色您是可以自如切换的吗？ 啊，对啊，对啊。 所以您唱歌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是吗？ 也不是。我想唱歌这么多年来，给我最大的心得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在变，一直在越来越好啊，就是控制力越来越好。我总是说唱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嗯， 我是觉得一路走来，我觉得我能越唱越好。等哪天我不能再好了，可能就是唱到头了。但如果我还能再进步，那说明我还有余地，还有潜力。我还要唱。 我们说学无止境这四个字，其实更多时候就是只是说一说。在您的这个演唱生涯，您觉得到现在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 对，我觉得还是在不同。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对歌曲的控制力越来越强。 尤其是演音乐剧的时候，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更强吧。 音乐剧的要求又不太一样 啊。 首先音乐剧的唱法，它跟流行音乐的唱法有一点点区别。我们经常，我在这个方面可能做了一点点小小的研究哈。 我们能不能举一个小例子？ 音乐剧的演唱，它讲究国外可能有一种说法叫 building， 就是它这种说法叫做 building 的演唱方法。伯克利曾经对 building 这个词做过一个注解，其实就是叫安全喊叫法 啊， 安全喊叫 啊，它会，我们可能听流行音乐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气声，和这种包括后期的一些制作啊，包括气声，包括这个空灵的东西会多一些。但是音乐剧呢，因为它要求现场表达，它要强调这个歌曲的现场的冲击力，而且它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说话和唱歌无缝链接， 对， 不能像歌剧似的平常说话这样，然后唱歌一下子就脱离这个人物了， 对， 因为我们在音乐剧当中可能更多的还是剧情的表达，它不允许你这种精神分裂吧。所以说它唱和说之间经常是无缝链接， 对， 唱着说，说着唱。 这个表演应该是就是现场版本，那如果像就不像是我们在录音室里可以唱歌之间有后期，或者 他的意思是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车祸。 对，有没有？那您有没有遇到过 啊？我基本上 尴尬的现场， 尴尬经常不会是遇在歌声里面，我经常尴尬有的时候是遇现在就是 表演剧情上 词啊忘词，或者是有的时候在衔接上，但唱歌上不会出现车祸的这种。 好，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分享哈。刚才讲到这个安全喊叫。一会儿我们就回来喊叫一下，马上回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瞬间就回来了。周五的北京非常的美丽，周五的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呢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才能够看到帅气的泽华今天晚上有多帅气。 真的，哎，我话都准备好说让大家怎么看了，这突然间又不想说了呢。 那也不要介绍你自己是谁 了。那这样吧，大家先看一下漂亮的樊雪好了。 哎，收看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哈。 哎，最主要的是要看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嘉宾。 嗯，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记得选择这个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点进来就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漂亮的嘉宾老师啦。 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喊叫法，一般大家可能会，一听就很不安全，是不是？你看他的表情非常的惊悚。那安心的喊叫法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拉掉麦克， 对不对？继续邀请了我们的今天嘉宾杨竹青。 对，我们刚才说的安全喊叫法 Building， 它是这样定义它的，实际上就是说在音乐剧的时候可能真声区的东西会需要多一些。 嗯， 因为我们在台上， 对不起， 我们在台上这个麦克是带在这个地方的。 对 啊，它不像我们的麦克可以直接放到嘴边上，它这个音响收音的效果就不一样，它可能会真声的要求更多一些。 嗯， 而且对于换声区的要求可能会更多一些，不要求不能有换声区。 嗯， 最好是听不出换声区在哪里。 那听起来难度很大。 反正方式要转变一点，方式要 您这个转变的过程用了多久？ 他为什么要用安全喊叫法呢？就是在他真声多嘛，但是就是要求在你声带能够承受的这个前提下安全的去喊叫。所以说他跟而且音乐剧的演唱，他要求演唱的痕迹少一点，就歌唱性要少一些。 嗯， 不像我们在像刚才闲庭青梅似的，我可以很唯美的去表现它山山水水。音乐剧不行， 音乐剧表达应该是怎样？ 音乐剧有的时候它更多是在叙述当中， 嗯， 啊，就是跟说话一样，它要把这些所有的一个装饰去掉。去掉更直达一些，当然在音乐剧当中， 那比如说还是同样的，刚才山山水水，如果是音乐剧的唱法的话， 你比方说我要说山山水水永不分，这是唱歌大家能接受。如果在角色当中这样说话，可能就不太要山山水水永不分，可能会这样。 你要照顾到所有的观众， 对， 然后情绪要更加的饱满， 对， 爆发力要求更多， 对，他会有一些稍微的调整，当然。在音乐剧当中有的时候会有大段的 solo， 就独属你的心理独白，这种时候你可以歌唱性强烈一些。但经常是在演戏的同时，我们经常是在剧里头会看见吵架， 对， 嬉闹啊，就这种的时候你就不能用更多的演唱的那种概念去对待它。 我记得我当年在底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每一个角色在演唱的时候，他其实对于声音的要求啊，包括你在那个舞台上表达的时候，要唱得很大声，很用力，很卖力。 对，就是让你感觉真声的成分要多一些。 这一场下来真嗓子都坏了吧？ 都不至于。 但是 所以说他是在一个安全， 辛苦吗？ 安全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曾经说过，百老汇说过，说这个音乐剧演员是蓝领工作者，他是 蓝领工作者， 他是一个大体力输出的一个要唱要跳要演啊，就是然后上蹦下窜的各种的手眼身法步去表达这个剧情，渲染这个色彩和这种情绪。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当然现场直接呈现给各位，接下来就是妈妈咪呀，好不好？ 好的，那个这个妈妈咪呀我要稍微说一下哈，因为妈妈咪呀这个音乐剧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哈，它是一个在百老汇叫一个音乐盒子这样的一种类型。 音乐盒子， 就是，对，它是什么呢？它是先有音乐再有剧。因为妈妈咪呀里面的22首歌全是来自瑞典一个特别著名的乐队叫阿巴乐队， ABBA 那个，对， 非常经典。 所以说是本身是阿巴的这些音乐在美国的 Billboard 是很多是上榜音乐， 对， 然后在他们在70-80年代就已经非常出名了， 是， 但是这个音乐剧的产生是在90年代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作人，跟这个阿爸的原来的乐手就商量，能不能把阿爸的歌搬到音乐剧舞台，然后我给套一个故事进去。 嗯， 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是先有音乐再有故事。 哦， 就像我们最近在演的一个音乐剧，国内有一个周杰伦的一个音乐叫《不能说的秘密》。 对， 他也是把周杰伦的歌对套到这个里面。他是这样一种形式。所以呢，待会儿咱们要唱的这首歌《妈妈咪呀》呢，我是翻唱阿爸的《妈妈咪呀》跟剧里头的还不太一样。还不完全一样。 剧里面是妈妈咪呀， 它是配器啊和各种呈现方式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哎，那您是坐着唱站着唱？ 我坐着唱就可以。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妈妈咪呀送给各位。 从何开始，一切被你欺骗。我该如何结束，天真的你去看，看看我吧，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是否都被你看起光，一切的卡里存在的爽。爱你无法逃脱你的圈套，哦，妈妈咪呀，我还忘不了，买买如何拒绝才好，妈妈咪呀，热情的心跳，来来让自然的来到，我的心已经折了，是被你占据下来，坏坏坏坏的总在人在后，妈妈咪呀，热情的心跳，坏坏让自然的总在人在后，坏事忘不了，坏坏让自然的心跳里面了。不知从何开始，一直被你欺骗，我该如何结束，也只能今天看看我吧，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我能吃你应该成交，一切都在手，看你疼了你一起微笑，爱你无法逃脱你的嘴角，哦，妈妈咪呀，还是忘不了，买买如何拒绝才好，妈妈咪呀，消失的寻找，来来期待你的来到，我已经无法知道，真是你甘愿下来，歪歪歪何要等我你再来，妈妈咪呀，不能再忘到，歪歪要知道我再来，妈妈咪呀，热情的你我歪歪要等待的人就歪歪，妈妈咪呀，知道吗？这不是假的，妈妈咪呀，我可在等着，乖乖期待你的来临，妈妈咪呀，哥哥的翅膀等着的你呀，奶奶，乖乖站着的不落的奶奶，妈妈咪呀，还是忘不了，乖乖站着的我站在，妈妈咪呀。现在凌晨啊，买买再也无法找你借口，还是忘不了，买买 妈妈咪呀，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哎，那个前一段时间这个妈妈咪呀还是重新排演的，这个电影也是在电影院当中上映， 对，妈妈咪呀二出了，反响非常好 啊， 而且妈妈咪呀这个音乐剧今年年底 又要上了吗？ 又要演，对， 哇， 今年年底， 对，但我没有参演啊，因为档期的关系，其他原因啊。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年底，今年年底，希望大家走到剧场去，再次去感受。 我们其实，在底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过瘾，然后你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前后排练要多长时间？好像据说当时的这一版《妈妈咪呀》排了很久啊， 光面试就半年 啊。对，但其实排并没有排很长时间，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 不到两个月， 对对，不到两个月。 所以说选音乐素养特别高的情况下，大家志同道合，这个速率也比较快，是吗？所以才 但是虽然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是那两个 也很辛苦， 非常痛苦， 痛苦 痛苦，因为音乐剧演员就是 要求比较多， 对， 比较高， 他会很痛苦的是他要在。因为话剧嘛，它可以时间不用自己去定啊，在这个完成你的剧情啊和很多道具什么的，但是音乐剧它就要求在一段时间里把你的所有的剧情、心理、故事情节，然后动作、歌唱完揉在一起，它是一个立体的方位直接向前推。 特别是其实，在2011年的那个时候，国内的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可以说几乎为零。 是那个时候 很少很少。 我觉得我也是通过那个剧成长起来的，因为是当时引进的时候是直接版权方他们的所有的部门都是英国人版权拥有者， 嗯， 手把手的来教我们。 哇哦， 哇哦， 那可想这两个月期间要吃多少苦， 是 扒多少层皮。 他们工作安排的非常严格啊，就说是几点到几点干什么就是干什么，然后第二天的 schedule 头一天下午6点钟出现，然后你要温习的，你要预备的，然后第二天在你的或者是音乐课堂或者是戏剧课堂或者是舞蹈课堂，就这样给你安排的很严格的工作顺序。 腹黑的我又上线了，你知道作为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会嗓子痒，痒的时候在电台也不能不说话，不能没有东西，然后你可以把音乐声音推起来，然后稍微按一下这个关掉那个话筒的声音，然后自己轻弹。可是在舞台上如果说你嗓子痒的话，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有啊。 那会有什么？ 我前两天在台上也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嗓子因为各种原因，比方说有的时候台上会有一些毛絮啊， 对， 大飞起来啊，空中或者什么东西这样的，会有的时候我嗓子在很痒的时候，但我在唱歌，我一般还能忍住， 也能控制得好吗？ 我能忍住，我基本上能忍，会到歌完了之后，我再去悄悄的旁边嗽一嗽，这样的。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忍下来， 忍还是忍。哇，有的时候我会忍得很痛苦，但是还是在忍。 泽华老师，泽华老师，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这个专业精神。 您接下来说听到的是，这也是非常的吓人 啊。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办法去控制调整自己。 哎，杨老师来了之后，就给我一些提醒 啊， 就是我跟泽华老师一定要学习一下尬舞姿势。 你为什么今天老是泽华老师的？是有多大？是有多老？ 点你呢，是不是？就我们一定要学一些姿势。如果看到我们视频的同学们啊，可以观察到我们两个，要么是这样，要么我们泽华老师一直在甩头，很老派的一些。 你才是那种很老派的这样的转嘞，好吧？你知道很多演员是演了话剧以后觉得演话剧很上瘾，因为 one take one piece。一遍下来，你没办法 一次性过程。 演了音乐剧以后，会不会也是会上瘾？ 对，其实我觉得作为每一个声乐演员来说，大多数声乐演员吧，都把成为一个音乐剧演员作为自己的终极梦想，因为他是对一个演员的一个全面考量。又要唱，又要跳，又要演。可能对于更多的声乐演员来说，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口啊，要跨过这一关不太容易。那对于很多话剧演员来说呢，他也愿意在台上唱跳啊，就说是针对的面不一样。 是的， 有的是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他希望在台上能够演能够唱。所以很多演员都愿意。现在国内的音乐剧发展的真的蛮好的。很多剧目都在剧场大大小小。北京现在这两天，今天晚上《长靴皇后》就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剧，也是在北京演。那我最近在演的一个叫Next to the Normal， 近乎正常，也在北京超剧场也在。 我记得当时也是从《妈妈咪呀》之后就连着好多部都进来了。 猫 对， 然后《歌剧魅影》， 歌剧 魅影当时也是， 去年演了《杰克海德》， 也是一票难求。 对， 然后那个 Vicky 的《绿女巫》， 对， 很多非常经典的都已经进到今年。可能还要芝加哥要来， 所以是我们所有的观众的一个福利。真的，你走进这个剧场当中，你去看一部音乐剧，出来之后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Looper 上单来说呢，很期待有一天可以看到《新白娘的传奇》变成音乐剧。 哎，这还真是个很好的点哦。 那个时候其实也算是音乐剧， 他 说 到，说 着说着就唱起来了。 他觉得您的气质和我们白娘子有一点相似。 哎，好，那说到刚才这个，我们的杨竹青老师最近在演这个音乐剧哈，我们现在就听这个音乐剧的歌曲好不好？ 好。这个音乐剧我也要在这里稍微种一下草哈。虽然明天后天是我们这个音乐剧这第一轮在北京演的最后两天了，大概还有4场啊，白天2场，晚上2场。 有时间朋友还可以来得及去看。 对，还来得及去超剧场买票看。但是没关系，因为第一轮卖得非常好。今天我刚刚接到的通知，公司决定在11月8、9、10、11吧，好像是这几天，在天桥剧场再要加演一周。这部音乐剧呢也是非常难得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音乐剧，因为我们知道嘛，在百老汇的音乐剧能够获得托尼奖的都不算稀奇啊。 对对。 但是百老汇的音乐剧能够获得普利策戏剧奖的， 那很厉害了， 凤毛麟角啊，非常非常难得。那么由于这首剧它的那个主题所关怀的人群，它的那个剧本的艺术含量、音乐的艺术含量含金量非常高，这个也是出了名的难，非常难的一部音乐剧。那出品 方，我们七木公司呢，也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决定在今年，他们很早是2013年就开始想做这个音乐剧，一直闷着闷着没做，直到今年。 确实是很大的投入，也不见得你的投入就一定会有好 的 回报。 是 的， 是的，音乐剧的前期投入很大，就是还没有一般要坚持到演到几百场之后，才能慢慢才开始收回利润， 是 这样的。所以说要做一个剧，公司也是非常谨慎的，要考虑到后期的市场各方面的因素。 更何况这部剧其实难度比较大， 因为他这部剧写的是双向情感障碍的事情，女主角是一个，其实什么叫，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题材了不了解。 你看樊雪那种无辜的大眼睛看着，什么叫做双向情感障碍？ 但是很感兴趣。 所谓的双向情感障碍，其实现就是现在咱们俗称的抑郁症 啊。 他关爱的是抑郁症人群啊，写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母亲患了抑郁症，然后引发的一系列的。我觉得这个关注点也是社会现在蛮关注的一个点啊。这虽然是百老汇10年前的一个剧，但是现在在中国当前的目前社会状况下，有一个很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而且这样沉重的一个话题，用音乐剧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大家接受起来会， 大家都觉得音乐剧是一个很欢快的一个东西， 对、 嗯、 相对而言是比较热烈的， 对， 有激情的， 对，都是很像妈妈咪呀、很快乐，它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大的一个放送吧。那这个呢是也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输送点，但是、啊、会哭的宣泄的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有时候排毒啊。 对，而且其实现在上班的人要、包括我们生活都市当中的人，就是压力越来越大，然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的很多的不满呀，或者你的很多的委屈，这些话你没办法说出来， 是 久了以后你心里会有些郁结在， 没错， 这些郁结的话都可以通过看这个剧你给它慢慢的释放出来， 真的可以。因为我们那天前两天做了一个观众见面会、有的是有切身体会，身边有这种患病的朋友、亲属，或者自己有过这多多少少的这种经历，有一些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他给你一个出口，你可以把一些负面的东西宣泄出去，我觉得这也是观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好，那我们说这么多，接下来就直接唱一下这个剧当中的一首歌曲。 好的，这首歌叫 I Miss the Mountain， 我想念群山，也是这个剧里头。 我也想念 这个啊，这个剧里头就是这个妈妈，她是一个疾病的患者，她的一个大段的一个独白，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 来。 从前我也曾飞在高空，从前这个自由的女孩曾是我，她在感受爱的烈火，最需要我分享的时候，有我，那些淡色的岁月，只剩干涸的眼眶，闻到它自由奔跑，我的自由早已死亡。群山高处那种眩晕感，每一次如梦岁月，还有沉郁的夜晚，我想念群山上下那种起伏感，字字的起起落落，披着呼啸的狂风，雪割出伤痕，雨砸痛我肩胸。我想念群山，我想念痛，恼人的是群山，安全的是家， 我心在长空飞行，脚深深扎在地下，一切都是平衡的，明确而不复杂，一切都很完美，却全都是虚假。如刀割你的脸，我想念群山，我想念山中活着的我。 情感表达非常丰富细腻的 I miss the mountains， 我想念群山、嗯、一开始的时候像是自言自语的那样的一段独白，到后来音乐一起来的时候仿佛真的看到了群山， 对， 再到回到现实。 他这一首歌如果你要到现场去看的话，你会更明白这首歌的层次，它里面很多说的是有故事情节的、 嗯、 他前面最早前面说的是他的话和说他女儿的话，他说 轮到女儿要自由奔跑了，他的自由已经死掉了啊，他是这样的。然后他说、嗯、我想念山，我想念群山，但是又觉得呢家才是安全的地方， 嗯 啊、觉得哎那些恼人的是群山，家最好，可是他回想起来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是虚假的，我还是想念群山， 就是又渴望又恐惧，各种情愫和情绪在里面。 对，他是层次很丰富的， 嗯 啊、在现场看就能够特别理解这个当妈妈的这个患病者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情感层次。 对， 就我们现在坐在演播厅里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很感动，那在现场他应该展现得更加立体，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是， 我觉得看音乐剧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在看剧的时候可以从不同的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是的，是的，找到自己情感的一个共通点、 嗯、 我觉得这个是艺术作品带给人们的最好的一个享受吧。 嗯，好，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 等你来挑战，我们今天的板块呢不放原版了，因为原版实在是太多了。这是一个歌曲串烧， 是， 哎，也是这个杨竹青自己把自己喜欢的作品串烧。 对，也是把很老的一些作品，很老，这真的很，对于我来说都是很老的作品了。 哦、那对于我们来说就从来没有听过，那第一次听一听也不错、 但是这些歌也真是经过了岁月的涤荡吧，也是非常经得起考验、 嗯。 我相信这些歌很老，但是大家都听过。 哎，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唱好不好？ 好的，好的。 来， 那接下来接 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像一把银锁，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能织出最美的生活。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哒啦啦啦。金锁和银锁日夜在穿梭，时光犹如流水，独足你和我。年轻人时代没错过， 你听出来的伴唱是阿卡贝拉吗？ 是的。 曙光铜镜，路旁的林荫， 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姑娘家是亲切车，春风吹动着你的衣襟，哒啦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啦，你是健康和幸福的天使，深情连接着千百万人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为你歌唱，我要为你歌唱，歌唱你美丽的心灵。琴瑟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党是有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身披天山鹅毛靴，脚踩戈壁大沙滩，嘉陵江面映照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方天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誓言，誓言滚滚流我的心里，乐爱乐花春秋冬夏，我们用双手托起今天的繁华，当心血在我们的热血里融化，记住吧，我们的脊梁就是共和国大厦的脚手架， 为我喝彩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是自请为我骄傲吧，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是我们的希望将出发。